基于其平昌标准，韩国 KT 电信公司未来的目标是推动 5G 网络的商业化，预计到2035年 5G 服务的商业化将在16个行业中产生 12.3 万亿美元的产值。对于需要下一代 IT 融合技术的领域，例如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和无人汽车等，预计这一技术会有许多突破。为了提前占领巨大的市场，韩国 KT 电信公司正在加速推动 5G 技术的发展。 5G 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更快更多变的时代吧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环球30分的全部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官方微信，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线下活动。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, Zero Words Beijing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，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。